经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种鸽子哟，满山的蝴蝶花，把婆婆乐乐跳起舞哟。妈妈母唱起你歌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。 草原上骏马飞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。 Oh,

河。几千困之水，与太阳升空，将穷乡美酒。 放过